让凌乱的脚步迎着你我各奔西东，没滋味，像淋漓的刀锋，我独自在风雨中。 我最爱你爱你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狼呀，咱们。

中，众星惊破梦跟难食，是谁令我受难平爱被莫平，情如泡影醉影，旧爱一朝断，伤心爱我负爱抱恩，决心徒情，善远小小叹孤影，方知道与爱声泣血夜半明，隐居间绝岭，菩提伴我苦敲经，凡尘世俗那堪复听，情自演兴，是心修佛性，梦幻已今朝醒，情跟爱跟恨跟怨跟春花爱，是愁是怨是丑，于他留情，情深早化灰，禅心都经洁净，为爱为情恨止病，对花对月怀前情，醉亦不静，情人负我变心，负若皆不应，相思当作往心倾，愿具妹妹太薄幸，禅院中性心笑独听，夜半有人已泪盈盈，为爱为情恨此病，对花对月怀前情，同醉亦花月静，情人负我变心，负若太不听，相思当初往心经，怨句妹妹太薄幸，尘缘中声心焦独听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，为爱为情恨此病，对花对月怀前情，徒醉亦花月静，情人负我变心，负若太不敬，相思当初往心倾，怨句妹妹太薄幸，情缘中盛心笑独听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，为爱为情恨此病，对花对月怀前情，徒醉亦花月静，情人负我变心，负若太不敬，相思当初往心倾，怨句妹妹太薄幸，情缘中盛心笑独听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。

你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，他们说 让它变成你我的诺言， 几场雨，看街上路人不多。现在的你在做什么？还有没有在想我？快乐是否曾来过？探访我们两个，谁都不想让自己错，剩下了自己一个。 群山绕，人生相逢一笑。万事如轻舟，烦恼随风飘。疾风如雨，事如刀，曲折不断尽草。只有天知晓，数平凡逍遥。岸边桃花在笑，伸出去听笑，一生浮云一笑，恩怨喧嚣。相见不如相逢一笑，对月当歌纵横上云霄。成功失败也好，得失不重要。相见不如相逢一笑，在紧张，冷暖是非忘掉，红醉今宵。岸边桃花在笑，白花伸出去笑，恩怨喧嚣。相见不如相逢一笑，对月当歌纵横上云霄。成功失败也好，得失不重要。